好，欢迎嚟到 Octa Channel。依个节目本来咧就应该系十月想讲嘅，但系结果又拖香港有戏院上先。 香港呢 个咪正常，我哋都要等到香港啦，唔会个个飞日本睇啊，大佬。 可唔系噶，你如果你可以喺香港播之前出到街嘅话咧，大家攞嚟做参考啊嘛。但当然啦，咁样就会变成 letter 啦吓。 系啊， 就系香港 女人就是男。我一定要讲呢个名字。 你就是想说这个。 Yes。 嘅长篇完结篇，算完篇啦，因为废咗英文两个字。 佢话完咁， 系完篇， 系佢话完结篇啦。 今次即系我点先 讲？佢呢个讲翻个人有姓名啊，苍南，苍南钢铁战男。咁 俗称苍钢。 啊，咁呢个就之前喺少年画报社嘅连载漫画啦，将男嘅男船，即系船男变成二人化，变成美少女啦。入面咧用咗一个好我觉得可以好合理，但系又可以好唔合理嘅理由。点解全部都系女啊？咁你哋佢话啲海报就话嚟讲，咁你哋唔系喎，佢哋全部都系船嚟噶嘛？唔系或者系都用 C 去形容佢哋噶嘛？咁咪应该系女咯。 我呢个解释几好 嘅， 系啊，好妙地一下系， 我觉得佢系冇理解到呢个英文入边 C 所用嘅所指嘅嘢，不过就算啦，因为 外星人系咁嘅啦，冇要求外星人。 不过其实 OK 啦，冇所谓，我你俾扎男，你俾阿仔嚟，我都唔系好想要。 请问刀剑未补？ 佢本身个即系佢心智模型本身就系接触到啊中田先会新出嚟噶嘛，佢哋个心智模型系。 系因为佢 其实呢方面咧，漫画同动画咧，即系。但系旧 TV 版动画冇讲咁清楚，动画就讲到，剧场版动画讲，今次剧场版动画讲得好清楚啦，佢系为咗同佢哋沟通而生成出嚟噶嘛，剧场版动画咁讲噶嘛， 系啊， 其实漫画版系讲紧，哦，我发现人类有人类有人类人类有战术呢样嘢存在，而嗰阵时海姆系冇噶嘛，咁佢话，哦，咁我哋都需要学要人类呢个战术，咁要点样啊？佢哋得出嚟就系模仿对方造成呢个心智模型。咁啊，令佢哋开始去思考，有咗思考咧，就会有战术。即系佢成件事就其实同交流系冇关系。即系佢稍微扭曲咗个咁啊，嗰阵改咗一个佢当初呢个成立呢个心智模型。 即系佢稍微将个设定想改得人性化啲啊，佢 主要我觉得主要系其实作品本身嘅走向都系漫画咧，你会见到其实好军事化。即係當然，本來做咗作品就係咁啦。但 係動畫一樣嘢就唔同，就係動畫佢 因為人性 啊，同埋佢簡化，盡可能將啲劇情應該咁講，佢要將一個古仔塞曬喺一季動畫同埋兩套劇場版裏面，佢就盡可能簡單。 其實係一季動畫加1.2場劇場版啦。 有劇場版啦。 因為 DC 係入邊110分鐘入邊得90分鐘，唔係有90分鐘係舊片嚟。 咁咪再兩個鐘頭咯，即係一季再加2個鐘頭劇場版。咁你要將時間咁有限，如果你真係將原作啲嘢複雜化嘅話咧，係一來講唔，你要肯定講唔曬。咁大刀闊斧自己嚟咯，劈咗佢。 我覺得有少少係岸誠二嘅 C4 嚟，即係佢自己佢自己嘅解讀方式。因為你講科技，你講軍事、講科技呢啲嘢，第一高明嘅人少，真係得啲軍事迷會喜歡。第二就係都唔係佢杯茶，即係岸誠二咪將佢變成咗到佢本身嘅即係老細佬，即係其實幾路亂套噶。TV 版講乜嘢啊？哲學三問：我是誰？我從哪裡來？我要去哪裡？即系跟住你去到第一劇場版 DC 就冇講啦，幾乎冇嗰個劇情嘅。咁劇場版就係講緊，即系嗱佢後屘先講啊。老實講，我喺劇場上面咩啦，係我係 feel 到少少，但係真係覺得唔係好明顯。咁當然呢個後面慢慢講啦。佢話：哦，咩係幸福？什麼是幸福？好人性啊！你乜嗰啲講嘅嘢全部都好，都係兩個主題都係好叫人性噶。 喂，好容易理解啊！即係你唔會話需要一啲好專業嘅知識去理解一樣嘢。 你唔使話你係咩軍事迷，唔使什麼，你係唔需要明白咧嗰啲佢哋同嗰啲二戰嗰啲軍艦啲關係吉卡嘢。 需要㗎， 係唔使理咁多嘢，你只要知道哦，即係哲學三問本來就係課人類嘅哲學嘅。咁你咩叫幸福，其實都係哲學問題嚟嘅。其實即係好叫哲學呢套嘢，冇搞笑。但係當然佢唔係講到好高深，但係佢係 touch 呢啲 地方去變翻做佢嘅中心命題咯。雖然啦嚇，個新劇場版我就覺得老實講，你實在太少着墨啦，花咗好多時間去打仗啦。先講你嗰部，我就喺香港睇咗兩次套嘢。第二劇場版，第一劇場版我就 DC 我就睇一次。 其实我一次都太多， 一次都太多。你新剧情少，即系我就日本睇咗次先嘅。咁我开头以为自己睇少咗嘢，到我翻嚟睇嘅时候，其实我同个谂法都一样。其实佢真系个唔知佢侧重点定系佢真系唔够时间写晒佢要交代嘅嘢。 你问我嘅话咧，我觉得系诶嗱，我呢个你话偏见嚟，而家真系偏见嚟，因为冇任何事实证据支持。太多电视导演去到电影动画嗰阵时，成日执着于一样嘢，我要做到好电影 feel。我要做到好似好电影咁，咁佢哋而日本人嘅唔知点解佢哋对电影嘅有部分嘅人对电影嘅印象就系荷里活嗰啲，即系我即系所以佢将个海战做到好精彩，当然啦，你军事迷会屌到开花啦吓，呢个我佢哋有讨论， 呢个唔系重点， 我唔同佢哋辩驳，即系重点就系佢喺侧重咗好多地方喺个战斗嘅地方度，佢变成人写描写嗰度啦，甚至我都直情觉得。大佬，你连啲画咧都系编咗落去战斗嗰度。你人讲嘢嗰阵时咧，个动作，即系我谂呢一边我写稿嗰时候提到，不过呢边讲得清楚啲，因为用说话好容易讲啲。因为咧呢一个动作咧，其实咧系唔系一个均等嘅均速移动嚟嘅，一个人嘅动作，其实一个加速减速嘅动作。你先移动去到高速度，然后向下跌嘅。即系如果你系即系嗰啲正常人挥一挥手，你望一望你自己嘅轨迹就知噶啦。你系起手嗰度同埋收手嗰度咧，个影会重啲嘅，中间嗰度咧系好浅嘅影嘅，就因为你喺中间嘅速度系快好多，即系呢个系个系你中间加速度最快。咁但系咧，如果你用 3D 纯粹计算现今嘅科技咧，系唔识计咁多嘢嘅，佢就真系平缓咁样速度，变成咧好似阿生你哋一个二嗰度使紧太平，即系你啲动作咧系好 Q 平均的。即係證明咗乜嘢咧？佢就係冇嘥時間去重新調整呢啲動作表情。佢哋喺人嘅文氣有啲，但係呢啲嘢全部都係用於係咩咧？文氣上面嗱，武器咧佢哋冇打氣啦，叫做其實唔係冇，不過問題就係 戰鬥上面 你戰艦嘅武，你戰艦嘅動作梗係咁樣平均去噶啦，咁先機械噶嘛，咁機械梗係機械嘅樣噶啦，咁咪冇問題咯。但係你人都好似做到好似打沙加太極嘅機械樣咧，就變成就好生硬啊！即係可能我唔知有幾多人去 feel 到有個生硬嘅感覺啦。我嘅分析就主要係嚟自咁樣。 我覺得依係可以接受，因為始終你一嚟 劇場版咁 Q 多不值，你都唔搞好喎。喂，你 TV 版都做得比較好。 喂，不值多問題就係相對嚟講佢時間問題咧。有間就係你唔通想搞到好似《少戰 Champ Talk》有講又多咩？你有時依樣嘢即係我唔係可以理解就係同埋有時唔係 佢。我咪話我話佢個側重啊。佢側重咗落戰鬥嗰邊咧，就唔係純粹係篇幅嘅問題。 戰鬥係一賣 相， 賣點嚟噶嘛？ 資源即係啱啱我講嘅投入人力物力時間，都係偏重咗落去戰鬥嗰度。即係冇錯，你嗱，我認真嘅，你隔劍嗰一下，我係好巴嘅，好認真，我係笑到碌地，然後又好 Q 開心嘅。即係問題就係、是、係好精彩啦，但係你套嘢講乜嘢？ 你打戏嗰方面，你系需要有一啲叫做角色嘅文戏交流去做基础，去做翻基础噶嘛。即系如果唔系你打完乜啫，我就知你要打，但系你点解要打嘅呢个交代唔清楚，个读者咪觉得喂争啲嘢咁咯，个感觉就系、 是、即系变成就系你理解唔到佢，我哋就纯粹知道啊，而家我要揾武藏，跟住有扎人喺度拦住我，我就见一个打一个，见一双 唔够人嘅，突然间再有人有部舰走出嚟同你打， 过往打过敌人成为同伴，喺呢个关键时刻到出嚟救援，真系好乱少年公式，我唔紧要少年公式唔系问题啊，即系但系呢啲嘢真系唔需要太多篇幅水过嚟咯，即系虽然跟住就系呢个金刚我的宣言啦。 啊，即系有人误会咗少少嘢嘅，咁但系基本上依下咧，即系叫做偏强咯。 我觉得 OK 嘅，因为你毕竟你临你电视临拉屎，你都收获咗佢，你真系用你四人一个武星，即系你冇问点解你对方打你咁多，你拉屎嗰幕啊，金刚抱住膝头，即系我讲紧电视啊，电视拉响我，金刚抱住膝头，然后四零一去抱住佢，呢下完全就已经收复咗佢噶啦。即系你理解呢一刻佢就已经点讲啊，谂通咗又好，乜都好啦。即系佢改变咗佢嘅思考模式，因为你电视动画嗰时仲系讲紧你系我嘅，你系要由我嚟打沉，你只能由我嚟打沉。我帮你都系因为其他人唔可以由其他人打 咁比达嘅 系比达， 根本就系 比达无非 就系讲紧就系讲 一开始就完全就系比达嚟噶。 不过后尾就变成佢比较 真系变大咯， 爹哋比较爹哋啲咯，系嘛？ 即系佢心 唔系后为后嚟补充翻啊！成一背后嗰个谜嘅话就啱喎，咁成一本身就后面啊，后面嗰、那个。是冇性别生活嘅嘛？ 呢、這个中原马伊法。 虽然拖但系呢个拖 fucking 呢，但我都系睇啲而家我哋以后嘅言论咧，系非常之多嘅。因为帕力他自己睇，已经睇咗套嘢之后先听啊。好，继续，我呢个头盔大院继续。 系。 即系咁，佢啊，佢入边提过，其实入边咧又系一个反驳位嚟嘅。我唔知系唔小心还是咩，佢入边提到以潜舰嘅运算能力系。剪变唔出心智模型出嚟嘅，喺套戏入边咧系讲得通嘅，成套戏都讲得通嘅，因为你可以理解为400同402系啊武藏去分演算能力俾佢嘅，咁即系入边出咗三套潜能啫嘛，即系你可以咁样理解，但系入边喺漫画入边系讲到明，潜能重巡及以上可以会有演算，有足够演算能力演算出个心智模型，唯一例外就系雪峰。咁我爆埋漫画嗰边咧，塔纳唔好意思，系大和分演算能力比阿雪峰，佢系驱逐男人噶嘛，系佢系唯一例外嘅。但系呢个动画入边就讲紧潜舰都冇，虽然咧就咁就比较合理少少嘅，点解咧？因为佢入边用嘅系船身嚟做个船身 size 嚟做演算能力嘅基础啊嘛。401冇错，系好乱大，真噶。你如果你查翻资料啦，401同我哋如果你。四字系都好大嘅，四百系都好大嘅。我觉得如果你同譬如 E58 E68 嗰啲咁嘅细舰嚟比咧，系差咗一截嘅。嗰嚿嘢其实好乱大噶。 但佢喺动画度4×2×3嘅喎，动画即系有心智模型。 啊，乜佢同系 size 一样嘅，但系嗰一系咧喺潜水舰嚟讲咧系非常之大嘅，系从来冇咁乱大只嘅潜舰嘅。即系所以如果你话佢喺潜舰入边少数可以做到嘅，我都可以觉得 O K。但系佢系讲到明潜舰做唔到，咁呢个范博仅属于呢个漫画同动画之间啦。我谂大家都已经接受咗啦，因为喂大佬，你漫画同动画个故事差咁娇远。 同埋动画因为动画本身除咗成一之外，仲成二、成三两个喺动画后半段打到飞起噶嘛。 所以咪话佢点你我觉得你可以理解又有人借俾佢。 人借咯，即係好似魔爺咁樣嘛，仲玩魔爺啊，係其實佢魔爺嗰個心智模型係後面借俾佢噶嘛，假噶嘛，個心智模型係 啊，唔係佢， 甚至我咁 魔爺本身佢係重巡，佢係有本，佢係有可以做得到心智模型嘅，只係佢唔做，留翻啲漫畫入面都有一部噶，佢個心智模型係唔完整噶，點解佢要將個運算能力留翻俾本家去出咗好多對細船仔個價？ 唔係即係如果即係我動畫作，我都係我同佢老補啦，就係。阿魔即系后面嗰、那个后面咧，即系后面嘅大佬，我阵间讲啦，就系佢将魔爷个心智为分咗4×2×3。咁魔爷嗰、那个，咁魔爷咪魔咁魔爷咪嗰个人偶咯，魔爷纯粹人偶摆喺啊，咁我身边喐跳嚟跳去啫嘛。 咁你咁样讲， 如果咁啱咁讲，即系我即系同你同就纯粹老补啦，你当咁讲啦，即系唔系真就唔知啦。 即系嗱，虽然即系后屘我睇下有冇，我觉得好搞笑。即系咩咧？佢都系夹佢啊！你为咗有咩？你不惜呢个打沉你嘅姊妹，讲紧啱啱4×4啦。佢话你不惜打沉你嘅姊妹，跟住阿401系俾佢打个俾佢逼佢抛叫咗啊！跟住咁我记得好记得嘅，跟因为唔系好耐之后到会战嗰下，金瓜行出嚟，如果你搞我401嘅话，我就会击沉你。 哇！即系阿比瑞嗰下吓到咧，我觉得佢成人震咗。 啊！ 即系佢估唔到嘅嗰下， 即系就话哇咁多年好姊妹，你竟然有异性就冇人性，都系唔好意思，都系呢个有同性就冇人性。 唔系咁，唔系俾成一打，俾成一打沉过个对手，都俾收咗后宫噶嘛。 系啦，我个情况情况系仓降其实系乜嘢咧？就系、是、呢个群像千造与他愉快同伴们收后宫的故事。咁主要都系呢个401同呢个千造收后宫嘅。都是他两个在那里先。 轮流收的。 是啊轮流的嘛。不是专属其中一个的嘛。 那千祖收千祖就 收高雄啦，主要。 高雄咯。 主要是高雄。 就是高雄的嘛。而且基本全部都是啊，而正不而金刚和另一个唔记得咗添，嗰边。 冇到， 冇 到，冇到俊明， 冇到 俊明， 最佢两个就系、是、啊，系啊，跟住小萝莉嘅，仲、 啊、 有一个， 最后都系收咗入队啊， 仲有个蛋，仲有个啊，变咗变态， 日向， 日向就黐咗401咯，咪就系呢个收后宫旅程啦。虽然呢、這个冇到同俊明系点讲啊，其实理论上个选择策略同盟嘅，但我都计咗入收后宫 佢，所以咪好简单就系千组群像嘅立佢一信咯， 系啦。 即系咁佢要组呢个沧江战队啊嘛，沧江舰队啊嘛，咁嘅即系原作入边咧，沧江舰队咧系一人舰，佢曾经有个第二部舰咧，好快就唔见咗啊！但系呢度咧系嗰间，哦，你首先收复 ，OK， 你收复到算啦，嗰下我攞你啲救，但跟住就系讲系无啦啦弹部津明出嚟，跟住我问金刚你系实靓，实出现噶啦你，跟住见到紫色炮射过嚟，得啦你终于出现了， 系， 即系但系好型噶嘛，佢用颜色嚟分噶嘛， 不过佢个剧场版无知嘅学生会，我其实唔好记得佢边个打边个，太多。 变成配角，变成真系跑龙套级。佢当初宣传就讲到咁，好似好重要咁样。 唔系，我就记得会长咯，因为会长佢最多嘅戏份啊嘛。 唔系，我就记得啊，我就记得五十万元俾佢，因为根本就同 Angel 同一样嘢。 哦，咁就系队长就俾佢啦吓，就跟住就系下边四部都系重巡啦。呢个 苗高啦，哪吒 苗高哪吒 竹 病同埋 余黑 基本上咧除咗哪吒同仲竹病比较有，因为佢哋打多场一场前哨战之外咧，剩翻嗰两个系冇人，系冇。 我自己比咗，因为佢系佢战最头同埋最多对白五人之中。 其实呢佢我諗安城已经是想用佢嚟带出嘅，因为你见佢係我觉得係有啲突压嘅。好突压咁讲咗几次幸福呢个主题。我觉得佢都，所以我觉得佢係好特登咁，即係啦，咁点样先係我作为一个海姆嘅幸福，即係比前面再多少少啦。其实就係、是、前面嗰三哲学三问嘅第三个问题，我要去哪里，其实个问题就係、是唔系纯粹系你物理上你要去边度，同你讲我嘅目标要向边，咁佢又讲承继承翻喺度去讲翻，哦咩系我哋嘅幸福？点样系咪遵守个乜春曲读啊？你就咁样啦，就 测试曲 啊，就系我哋幸福咧。咁跟住佢话唔系，咁佢话哦，而家你哋要有各自拥有自由嘅自己嘅意志，咁你哋会追寻你自己嘅幸福。咁啊，我哋讲呢个咁噶嘛，收工旁白式。其实我就觉得呢边咧走得唔系咁好嘅。因为主要就系讲紧个海姆学生会嗰五个其实冇搵到自己幸福，连少少都冇。因为动画版咧，你见到其实每个人都有我追唔追寻咁，我未知，但系佢哋已经有自己嘅目标。咁高雄要追求佢自己嘅爱啦，跟住花痴化啦，跟住津明佢要探讨人性，咁佢跟住就小萝莉啦，去开始追寻佢嘅人性啦。五步到跟住佢行啦下叫做。即系金刚就系佢对四零一家执着，即系佢每人咧，咁当然佢后面揾到佢嘅真爱啦。即系咁呢啲就系讲紧佢哋要有佢哋追寻目标。日向就话我哋日向都一样嘅情况啦。佢揾到自己嘅生存目标，呢、这个咪系就系啱啱又系哲学三问第三个问题，我要去边度？即系我咩嘢先系我幸福？点样先实现到佢嘅幸福？其实TV 版入边加入嘅海姆咧，系每一个都答到你嘅。即系阿向咪话我可以娶到或者俾开始可以嫁俾四零一咪系咪佢幸福咯？ 嫁俾四零一啊，祝龙啊，高雄啊嗰啲诸如此类。 阿高雄咪同佢讲我可以变成阿千组嘅男，我咪系我嘅幸福咯。即系佢呢佢真系可以好呢喺 TV 版完嗰刻之后已经可以斩钉截铁话你听咁。但其实另外嗰五个人咧系冇噶，佢哋即系佢哋揾佢哋系冇，而且重要紧系佢哋连个迷惘都冇表现到出嚟。即系因为佢入边其实一句台白我好记得噶，佢话哦佢可能呢一刻你会有啲迷茫，有啲不知所措，因为我都觉得正常嘅。你突然间解放黑奴咁，你无论呢般我之前做开一切奴隶，你突然间叫我话而家你自由啦，咁我要点啊？即系你又系冇有迷茫，冇有人冇目标冇成 ，OK 冇问题嘅。但系佢连少少都冇发挥到，我觉得你真系可能嗰啲即系譬如话其实搭个膊头啊，嗰啲又话。我唔知咁突然间叫我搵自由搵幸福咁咩先啊？咁佢话唔紧要啊，你而家搵唔到，你以后可以去追寻，即系好劳乱途。你知我啲脑入边系咁劳乱呢套嘢，但系你可以整啲 something like that 嘅嘢去，即系咁话佢俾翻啲嘢俾佢哋。结果就而家佢讲紧，佢哋四个你噏到几多嘢出嚟？ 即 係你冇，不過有一樣誒。始终你得嗰个半钟头时间咧，你有时佢冇，但你又唔能够冇配角咁样，你点做啲配角出嚟？但系变咗就你啲配角摆到好似好重要角色，原来 因为你雾之学生会以上，仲有个更加重要就系雾藏红大王嗰段过去嗰件事啊嘛。 唔系应该好妙嘅就系、是、喺海报宣传咧，即系当初宣传咧就宣传雾之学生会。 系啊， 但实际上真正重就系嗰个学生会咧，纯粹 fit 你嘅，纯粹路人嚟嘅。 系啊， 或者样样叫做咩啊？咁你打大佬之前有中 boss 啊嘛，咁我又。中波士要俾氣氛咁，咁加中波士。 我嘅講法係佢哋嘅行動、佢哋意志、佢哋嘅目標方向，全部同主故事無關。 係啦，純粹 係 叫做 點解會有點解會有件事走出嚟？就係講緊阿武就對咗阿武，對咗阿大王，跟住大王話俾咗個核心俾401啊，我就即係爆曬故仔啦，唔好意思。咁啊俾個故仔出嚟，咁佢咁個驅動我成個倉港一開始嘅故仔，然後去到後面。咁啊，401代啊，大和走去背刺，真係掛真係背刺啊！喂，即係埋過去啊！即係姐姐，你終於嚟啦！跟住一炮俾佢，哇！我諗緊 OK 啦，即係總之，即係嗰陣就係依然係講緊大和同武將兩個人恩怨，及佢嘅代理人，即係大和嘅代理人，即係401啦，及佢嘅支持者嘅佢之間恩怨，其實同學生會係冇衝，係冇任何關係嘅，佢哋係冇參與過， 咁 你參與咗件事，但係佢哋冇影響過件事。 即係可以判斷係真係你依個時間你要即係你要交代咁多，你真係做唔切多啲嘢。即係你學生會嗰邊真係寫得好唔夠。即係雖然對於角色嚟講，我印象冇你咁模糊，起碼有幾個我記得好清楚嘅。 我知啊，竹病好嘈，竹病好嘈，即係 竹病好文啦、 啊。竹病好嘈，即係我行出戲院兩次講嘅都係同一句話，竹病好嘈。 嗱、啊，即係佢第一戰衝入水嗰下，真係印象深刻到咧。唔系讲人，佢唔系讲人话， 仲系讲咯，听我其实听得到嘅，即系跟住第二句翻译嗰个笑点，我觉得 O、OK, K， 我收到科啊，虽然有啲老啲老咗啊， 即系几得意，但系问题就系我定位好奇怪咯，佢哋， 即系我知道佢个男本身嘅定位，呢、這个我知道，即系捉病好嘈啦，更加斗战啦，嗱次就系、是、放弃咗一个四个都放弃咗个助力炮啦，就换咗个探索能力啦，雨克就换咗个追击能力啦，而且好爆黐得两炮啦、 啊， 即系佢你见佢左一炮右一炮，我相信发完就冇 Q 咗啦。 雨克咪变咗做咩啊？高速男， 超高速， 超高速周围撞， 即系变成就系、是、系啦，我只系知道咁多嘢啦。咁佢个人点啊？除咗佢一开始学生会开会嗰阵时候可以睇我件红发穿 T 嚟，我都实讲，我谂紧其实个角色造型我系好中意嘅，但系佢真系冇表现，我真系中意唔起嚟。即系佢都有个，佢系有少少表现到出嚟，系咁多啦，少少表现咗角色性格，系咁大把，几乎系炮灰咁滞咯。 所以咪变咗做你要搞到去中段咧，你先俾阿武藏红啊401两个开始倾偈，再带翻入个故事后，心力太广咯，系。 即系调翻转武藏就有翻啲表现，有足够嘅表现嘅，咁但系虽然咧就点讲啊？我覺得佢嘅結論有啲奇怪。你見到你老豆，你見到老豆俾人殺，跟住你走去對冧你家姐。即係海姆嘅邏輯真係好難理解。 唔係我即係啲外星未，啲外星生命咧係比較難理解佢邏輯係咩？ 係咪嗱？搞清楚啊，係咪外星生命冇人？ 但係總之就係佢唔係人類邏輯啦。 總之啲非人類邏輯真係奇奇怪怪。 即係嗰下你唔係應該同你家姐諗下點樣打嗰班難殺咩？你唔係你走 唔 係？唔 係佢跟手馬上 查。唔係應該就係正常嗰啲就係、是。殺咗阿千祖老豆，咁阿武藏暴走，大和阻止嘅时候，阿武藏杀错咗，顺手唔杀咗大和， 杀 咁咧， 又或者系佢杀咗我要杀晒全世界啲人啦，冇可能大和会阻，我要阻止你杀晒全世界啲人，即系我要我人，我要阻止佢， 即系杀咗就唔杀咗， 跟住既然你阻止我，我就怼冧埋你，或者唔杀即刻嘢， 大致咁样啦。 但系佢变咗做情杀， 但系佢跳过前面啱啱讲嗰扎嘢，直接就怼冧佢， 即系完全时间有限嗰啲咧。 跟住仲要系当然啦，啱啱。怼冧千祖长长嗰扎人咧，就当刻就跟手有一幕嘅。你望到系有一幕系一只船系冇海幕嗰种嗰啲咩啊文章啊嗰种光啊嘅船系俾武藏打沉咗噶。嗰扎人就系长长啲僆嚟，即系怼冧咗长长嗰扎人嚟，系有嘅。 系啊，即系时间有限啦，之后 不过时间有限，你可能你唔够深入，即系好简单啫嘛。第一幕。 啊，大和沉紧落去嗰阵时候，你唔好话我听，你睇一明系乜嘢？我系睇第二次我先睇一明，即系佢一开始啊武藏打完之后，佢沉咪沉 就沉就一开始讲一堆意味不明嘅嘢咯。 放我啲嘢出嚟，你嗰一刻你系唔知嘅，你唔知佢发生咩事。 我就知好卵靓咯。 啊，你后屘你咪知道佢系将佢个核心掟咗俾四零一咯。 系啊， 即系佢系做紧呢个寄托嘅动作， 即系变咗个雕刻啊！即系 伤核心咯， 伤核心驱动咁样 啫。唔系，其实呢个我 OK， 我 buy 嘅，我接受嘅，因为你俾个理由俾我解释到点解四零一咁叫威， 但系亦都可能解释到就系点解四零一套便当 咯。啊，虽然咧我就好想套租嘅一样嘢就系咩咧？入边咧佢入边讲炸重巡及呢个其实系。分类上呢个战猎巡洋舰啊，即系阿比瑞佢话，呢、這个区四零一前那只唔需要畏惧，我可以话佢好写实，亦都可以话佢好唔写实。点解咧？因为OK 啦，你就算你唔打，你唔睇战，你唔睇历史，你打南海你就知，其实重巡及战舰系好乱惊潜舰嘅，因为佢哋捕捉唔到潜舰嘅身影，佢嘅对潜能力好娇弱。即係好容易俾人唔知喺邊度一兜兜，你啲潛艦唔知喺邊度發飄輪發即係發幾發魚雷就可以收你皮。 但係呢個作品啲算啦，算把啦，要作品啲一科技。 啊！但係我嚇先生，你戰艦最驚嘅，唔好意思，就正正就係講緊係驚係驚係驚潛艦啲魚雷。你話聽不足為懼？ 呢個作品 不足為懼，因為我哋有數量優勢呀。 唔係佢真係話佢哋區前攬 嚟係啊！因為佢哋本身學生會有一堆，即係佢哋有五個成員，咁同埋你仲有一大堆嘅僆喺度，一大抽僆嗰個佢係處於數量， 一大堆輕重喺度啊嘛， 處於數量優勢佢先講咁講啫嘛。 即係點講啊？你前邊大班人老馬過，雖然敵人老馬冇得打就呢、這個就唔係新聞㗎啦。即系变成我好想套租呢啲嘢啫，只系 即系未实际上对过四零一，唔知四零一原来个步步舰有冇咁 Q 神噶嘛？ 咁佢第一次前哨战，先讲啊，就算佢知啊，我相信竹饼都系会冲噶，竹饼都系 100% 会冲过去， 佢系一定会够冲。 如果朱特万进型咁啊，一嘢冲咗佢打咗你先讲啦。所以最后我哋攞转头对佢， 转头就攞啊攞命，即系转咗南边嘅浪漫，点会快啲？ 诶，外嗰边唔知咩发掘啲咩噶嘛，跟住所以我哋又转头咯。 系啦，佢硫磺岛嗰度掘系掘纳米物质啊嘛，嗰阵时嗰阵时话，跟住最最紧要系对面话好 Q 型，跟住嗰个人话哇好 Q 样衰，好 Q 质啊！即系咁啊！呢啲算系佢表现手法上嘅有有趣嘅地方咯。但系虽然啦吓原作嘅可能原作党可能会好唔锯，因为原作系讲紧系真系好高技术含量嘅军事科技。 算罢啦，原作嘅话佢仲会睇到依家咩早动画翻反鬼咗台啦。 唔系应该唔系 倾好咗噶啦。 如果原作如果连动画省左 cut 右 cut 都仲有咁多漏洞要补嘅话，哇！如果照漫画版嚟之后，我咪拍多个季都拍唔够。因为一定冇时间嘅。 当初 TV 版就已经讲咗啦，佢哋系纯粹系倾好咗，我将你我魔改你，即系呢个系原作调翻转反建议，你将佢重新架构过一个适合电视一箍嘅规模，咁佢咪将嗰个规模缩限翻，将个主题落咗落去海姆入边。即系另一代海王啊，搞清楚，记住啊。咁佢入边咪将另外个主题有翻个点啊，有焦点嘅主题啊嘛。咁佢到而家最后面都仲系讲紧海姆嘅，你搞清楚，你谂清楚先。佢依然系讲紧海姆哦。咁我哋而家解除咗，咁我何去何从？咁成个新剧场版就系佢两姊妹喺度嘈交啦。即系全部其实都仲系海姆之间嘅价值观取舍嘅问题。即系其实个主题好统一噶。呢方面咧，我覺得係應該要炸一炸嘅， 因為佢始終你時間有限，佢盡可能將個主題簡化，即係簡化到一個叫做一般人都明白最簡單嘅姊妹情仇最簡單嘅，而姊妹情仇將佢牽涉到世界大混亂咁，哇，夠精彩呢啲，即係將一啲好簡單嘅、好婆媽嘅、好武俠片公式， 唔係又好似咪好似啊小圓同阿炎神啊，因為又將啲即係喂大佬你兩夫婦教交就唔好教我變世界大戰啦。 最經典就係將啲純粹兄妹之間嘅私人問題搞世界大亂，咪天使革命區咯。 你兩兄妹亂倫咪亂倫咯，你使唔使搞天地人三界亂炸大紅啫？咁樣啫嘛，呢就係、是、兩姊妹，你兩個打交就打咯，使唔使打到全個地球散曬啫？ 放過我哋啲正常人， 咁樣啫嘛。但係依個好睇喎，依就係戲劇式，啲所謂戲劇張係就咁嚟啫嘛，係咯。 嗯，咁點講啊？你只要有，即係因為佢係講唔係講緊佢個理念要唔要大，要唔要成啊嘛。只要佢貫徹到佢諗嘅嘢，你之間中間有張力，有衝突。咁就會有一套嘅，雖然嗱呢套嘢本身咧，除咗時間唔多夠去描述之外，我覺得最大問題都係拉屎，真係拉屎中嘅拉屎個阿伯， 套變咗， 哇！我真係， 唔係我明咪講咯，好簡單。 你冇畫蛇添足多佢我卡呢已經得㗎啦。 我覺得好正常喎，因為呢套作品佢係所謂叫做咩啊？娛樂向嘅，佢係希望大團圓結局，大團圓結局例牌就要依嘢㗎。我即係我就係當然你話唔套變檔。在藝術性嚟講係好大， 哦唔係，我講緊係你可以你曖昧少少，你望翻個扣針，然後向後凝望笑得，你冇你好啦好啦，你 cut 咗你個四粒字得噶啦，即係因為咁你又留翻啲 open 少少空間，即係你想佢翻嚟嘅就 有啲白啫，我覺得係呢 種， 即 係 佢 你畫公仔真係畫到出曬， 因為睇翻咧，你睇翻撩梯佢講翻咧啊。佢想做翻一種咧，即係佢係，因為佢成個架構啊，佢想做翻依個係講緊個家族嘅故事，所以佢先特登要去安排奧卡利翻嚟。即係，但我覺得你其實成套嘢唔好扣到依樣嘢，但你又加咗依樣嘢落去。即係佢因為佢我成日講咗嘅，依套入邊佢有兩樣嘢係好特登加落去嘅，一個就轉頭啦，另一個就係個家族嘅故事。跟住由我就諗家族嘅故事。唔係好講得埋咯，咁你最後加 算係嘅嗱，千祖兩父子啦，跟住就係阿武王大武王大王兩姊妹 唔止嘅，佢入邊仲叫埋阿長將做老豆嘅，所以理論上大王同武藏係阿群將嘅嗰個妹嚟。 啲兄弟， 哇！依真係完全千祖家族嘅。 出生時間嚟講咧，大王武藏應該係妹嚟嘅。你諗下啦，呢啲佢係海武出現嗰陣時，阿長將接觸佢，即係佢已經出發咗嗰陣時。先出世㗎嘛。 咦可以聞起來喎。 哇即係複雜。即係先做家庭糾紛搞咁大。 貴圈爭亂。即係變咗做如果佢係諗住咁做佢加咗我卡呢就係想歸返佢今次做呢個倉鋼動畫版個整體個主題囉。 我覺得真係覺得你嗰句嘢唔使出聲、你真係個表情放鬆笑。 夠啦。有少白。 跟住一係就向上拉一係畫面向上拉一係就直接黑咗畫面佢。就夠噶啦，非常之足夠的。 有少少墮火，不過依個係少啲小事之後，我咧係都唔止話太問題。 點講？因為臨拉屎嗰刻，所以印象好深咯。 但我覺得唔係大問題，即係有少少，我覺得係可以收好少少，有少畫公仔畫長啫。但係可依個可以接受嘅。 但雖然你話佢話就話完結咯，都係嗰句啦。只要呢套嘢收得，我唔知道日本票房如何，我冇去查資料。呢套嘢收得，我就唔亂信佢唔會再出。即係尤其是大家已經對另一邊絕咗望，即係你冇話睇 Q 死佢，只要隔離電影版依然係大聲死去做劇本，依然係咁樣去揾佢去呢個 A B C 戰犯組合，一個甲乙級咩甲乙丙級戰犯組合，唔好意思，我絕對睇唔到佢任何做得好嘅可能性。 睇有冇機會橫行咯， 甲級戰犯呢件咪呢個花田大聲死乙級戰犯。呢个草村喺又系呢个丙级战犯，唔使喺隔离台再讲一次啊。 OK 好啦，咁今个礼拜到此为止啊。本来我哋想讲星战又讲，有星战就做，如果讲死侍未讲，因为死侍就上咗，等佢个肺。OK 好啦，咁下个礼拜再见，拜拜。